他的父母亲在自组乐队中担任萨克斯手以及钢琴演奏，在爱尔兰、苏格兰、英格兰等地巡回演出，表演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歌曲。而恩雅呢，从小就学习钢琴，在充满音乐气息的环境中成长。在八十年代，恩雅打消了进入大学的念头，而加入了由姐姐、两个哥哥以及双胞胎叔叔所组成的家族乐团，担任键盘手。在1982年，恩雅离开了家族乐团，另外发展。86年，他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出品的《科尔特音乐》担任配乐。这一年，广播公司将他的配乐收录为恩雅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，当时在爱尔兰排行榜位居亚军。我们这里听到的歌《I'm Rampage》是恩雅在2005年出版的专辑。这首歌的名字的意思是“永恒之约”，是因为 Amarante 是一种传说中能够永葆芬芳的不死之花，就像每个人心中保有最纯真的那份爱一样。You know love may sometimes make you cry, so let the tears go.I'm a runtime